Show 转世界， 我是郑鸿仪。 嘿，和你最伙来开讲。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徐天给大家的波多转世界。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很受欢迎的财讯文化事业的董事长谢金河老谢。老谢你好。 欢迎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晚 安。是这个全世界通货膨胀好像都蛮严重的，特别是美国那么刚公布的一月份因为 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高达 7.5%， 那去年的12月也有 7%。台湾相对好很多啦那我请教老谢的是讲，这是四十年来讲上严重的经营，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个，他等于回到雷根1980年3月的刚上任的那个位置，所以叫42年新高哈、所以美国的 PPI 就是消费者物价 7.5， 那 PPI 敦塞物价，生产者物价好 9.7， 这个都是40年来罕见的这当中当然最大的变数，油价不断的往上涨，然后呢，美国的二手车啦，这一些都在这段时间呢、大幅度攀高，所以这里面有两个比较直接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在疫情当中，美国印了太多的钞票，所以钱太多造成这种通膨的现象，第二个大概就是中国呢，过去30年它一直都是世界工厂，所有东西在中国生产制造都可以做个足上现在中国没有便宜了所以你整个物价失去了一个廉价制造的基地这个时候呢，如果再有一些变数像最近的乌克兰的事情油价在冲高，那通膨的力道相对就一发不可收拾所以现在眼前来讲，你看今年过年就有两件大事，一个是通货膨胀就在眼前，另外一个乌克兰的危机这两个互为表里，也就是说如果俄罗斯真正跟乌克兰有什么事情的话呢，油价会往上冲，油价天然气都会大涨，这个一大涨的时候它对物价又带来更大的刺激的力道，所以通膨的压力跟乌克兰的危机互为表里了所以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台湾一月份大概是 2.84， 这 2.84 呢我们相对已经是连续第七个月超过 2% 了所以台湾的通膨现在看起来也不得轻忽了，也就是说现在政府用尽各种方法去压制它像过年前它是要大家店家不要涨价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第一个通膨是全球性的不是单单只有台湾发生，你想国民党那边每民进党对抗通膨无方这个现象谁来也一样的，就是说全世界现在每一个国家都处在高通膨的压力当中那通膨到底如何来面对接下来要去看，就是说乌克兰这一场危机最后怎么收场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油价不会超过100油价现在有人讲说100了但是通常来讲现在是紧绷到最高点的时候油价如果适度的降温通膨压力就会减轻那刚好这个时候就在相对油价低基期，大家都记得石油的价格在2020年的三月最低是变负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这个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很短暂 期指汽油大概最低是负的 40.3 换句话说呢，你去加油还要贴你钱的那个时间很短暂，那现在你想一想油价突然涨到快100，这当中变化太大了所以这个就告诉你说石油理论上像这两年电动车慢慢在取代燃油车了理论上油价的需求会再降，会降低。油价理论上是应该会下来的但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把油价拱得这么高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地缘政治你好好去面对，理论上石油价格长期是看跌的了所以我想油价如果适度的降温，通膨压力会疏解，剩下来大概就是有贵金属了跟 这个黄豆、小麦、玉米这些啊，黄小玉哈、哦 嗯， 那这个时候我想大家要从容面对了，也就是说，过去的30年，这个地球上是通货紧缩的状态， 嗯， 那现在通膨压力刚刚来，那其实还没有到通膨这个已经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了哈、哦嗯，所以那这个就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啊、短期现象。到底会不会变成一个燎原之势？美国现在有两派啊， 嗯、 一派克鲁曼说通膨只是短期因素啊，不要太在意啊。 嗯、 那沙默森的前财政部长他说通膨严重啊，哈、哦，那美国你应该一次把手表拉到最高啊，啊，大家各自一词 啊，未来到底会呈现什么新的变化？ 嗯、 第一个大家确认一下，这个一月啊，美国的 7.5 跟那个 PPI 的 9.7 啊，到底是不是最高？哈、哦 嗯， 如果它继续往上冲高。那大家皮要绷紧一点，那这个就看起来压力会更大齁，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在重要的指标。第二个呢，油价会不会比较明显的下来？中国这边其实看起来它是在降温的齁，中国的这个 PPI 最高 13.5、哦、是 13.5 是在去年10月，现在降到 9.1、哦、啊，最高的CPI 它 1.5 啊，现在是 0.9， 嗯， 所以现在看起来中国是有下来啊，它最近开始不断的打动力煤啦、啊、或铁矿石啦、啊、齁，那中国努力在压制通膨的发生，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出来中国的经济是现在看起来是一直在往下走啊， 嗯， 那美国现在是太热啊，所以这两边其实这个会有互相抵消的效果，所以我想很可能我们现在在看二月的时候呢，通膨很可能是压力最大的一个张力的一个月齁、 嗯。 那后面我相信慢慢如果你看到三月在公布二月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美国的 CPI 应该从 7.5 啊会慢慢往下逐渐下来齁、 嗯。 那对台湾来讲，我想台湾大家也要知道台湾有一些短期的因素齁。那台湾其实我们在这30年当中物价是非常稳定的。 嗯， 你记得央行的利率齁、哦、每次都没有调整，叫不到连几动了，我也忘记了齁、哦、那你看央行每次理监事会齁、哦、就是央行利率呢连几动齁、哦、就是说不会动嘛齁、哦、那、 嗯 啊、现在呢应该要让利率开始有一点弹性齁、哦、利率该调一点齁、哦、就让它升一点，我觉得应该没有关系了齁、 哦嗯、 台湾有很多的迷思啊，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可以直接面对的，比方说、 嗯、 我们过去会当害怕新台币升值， 对， 因为台币升值会让出口商丧失竞争力， 对， 后来你发现小英上来的时候呢，台币是 33.838、 嗯哼 哦啊、这一次升到多少呢 ?27.375、啊、这两天也在27.8附近、哦 嗯、哼， 台币连续升了六年了、哦 嗯、 台币升六年，大家后来看台湾的出口现在下下轿非常好，好得不得了、 嗯嗯、 所以我看今天公布一月的外销接单588，那比去年同期大概成长 13.5， 还是成长、嗯、啊，但它跟12月那个最高679也大概少了一些了齁、 嗯、 但是你看哦，我们去年的全年出口4465亿美元， 嗯， 世界第15大出口大国齁、哦、台湾其实我们表现这个实在没话讲齁、哦、所以你看到台币升值，台湾的企业呢获利也创下历史上难以想见的，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很担心新台币升值会吃掉企业的获利， 对吧、 啊、现在看起来台币升值我们企业获利去年前三季 3.22 兆齁、哦、那我相信2021年了、啊、我们全年大概会超过 4.2 兆， 嗯， 那你到 4.2 兆你知道2020年我们全年赚上市上柜公司赚2兆4600亿啊，现在在隔一年变成4兆2000亿的时候，那个是很惊人的成长啊！全世界企业成长会超过 60% 以上的，全世界没有这种国家了、哦 嗯、 所以我想台币的升值现在大家就已经逐渐适应习惯了。你知道张忠谋先生在2008到2012年了，每年、哦、都在对台币升值、哦、都很抱怨，那张董事长从2012年绝口不再谈新台币升值的事齁、哦。台积电越来越强啊，你看台币升那么多，台积电的毛利率都在 50% 以上啊。 嗯， 所以这个就台湾产业真正脱胎换骨，在从茅山道士的低毛利率产业现在蜕变，它变成高附加价值产业啊，大家都体质啊都有改善。这是台湾经济成长精进最重要的地方。好，汇率我们已经没有害怕了。 嗯， 这个时候呢，可能 央行也把利率升高一点，我觉得那个是可以忍受的了齁。所以台湾其实我们接下来有几样事啊，台湾要面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通膨是全球性的，那台湾不要回避。第二个呢，我们现在看起来台湾的长期的低薪， 嗯， 因为过去30年我们厂商企业都出走到中国，现在回到台湾投资了。那我觉得台湾这个时候从政府加速薪资调整，那我觉得企业现在也很大很慷慨加薪，还有我们现在到处都在抢人哦， 嗯， 这里要抢人一定要把薪资拉上去。台湾30年相对薪资相对偏低，这个时候呢应该让薪资会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反应，让所有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果实能够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这个现在是政府一定要做的事，就是分配齁。 嗯。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来现在台湾钱非常多了。 嗯。 啊，钱非常多一定会去炒房地产。 对。 那我想政府对炒房的事，最近我们无限上纲也开始把那个对那个投机客啊，有很多的压制齁。 嗯。 那我想政府打房也不要手软，因为社会的钱太多了齁。那我觉得政府在房地产的投资跟投机啊， 嗯， 要有明显的区分。比方说你现在还买不起房子或是一户都没有的， 嗯， 政府应该协助他贷款齁，用比较优惠的利率啊让他去贷款做第一套房。 嗯哼。 第二套呢勉强齁，那如果你超过三户， 对， 那我觉得这贷款你应该要用比较强力的手段，就是说你如果要囤房， 嗯， 要付比较高的成本，不要用银行的贷款去做杠杆嘛， 嗯嗯， 那我想这个要让社会上产生共识齁，那这样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利用在这一次通膨来的一个关键点上，台湾要做出相应的有一些改革，那我想这些是应该政府要放在心上的事。 诶，有三户厝的人应该真多吧？ 应该很多 啊！ 你熟悉应该就是最啊、 哦，非常多了。那你这个时候就说，你既然可以囤房，就你不应该用杠杆啊！你有自己的钱，你就你自有现金哈、哦。 嗯 啊，你要房买几户啊？你如果把它当古董要囤积，那你还政府可以课囤房税哈、哦嗯？它这个你后面滑薄很多了、 嗯， 所以我想全世界从包括中国都在强调一个观念，就是。房地产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哦。所以这个时候政府要很公开的明示，就让社会上能够大家拥有一栋房子哦。 嗯。 那你到三户四户五六的那个时候呢？ 嗯。 我想所有的这种杠杆扩张信用的行为啊，政府应该要紧缩。 那你鼓励政府打炒房，那你又说钱太多，那钱会跑去哪里？ 钱当然你要去做适当的管道嘛，哦。钱现在很多人说哦，钱这么多你怎么办哈？钱现在看起来，股票市场是万流归宗之所在。你知道、嗯，我们现在股票所衍生的 ETF 啊， 嗯、 那个都几兆的嘛哈。 对。 那国内基金、国外基金哈， 对， 那可以吸纳非常多的钱哈、 嗯。 债券也是一个嘛哈。那台湾的股票对一般投资大众来讲，现在你想一想，我如果我去买一个房子， 嗯、 我要创造2%以上的回报率啊， 很难 很难，对不对？ 台湾租金是太低了， 台湾的租金 最主要是股房子太贵 了。好，你现在还有一个，我提醒大家，你千万不要买店面啊，店面买了以后你会痛不欲生啊！为什么？ 啊、 现在很多店面都在关门，你知道哈？ 对，你起码弄不用实体的了。 这种电商， 嗯， 它慢慢会侵蚀到原来店面的租金了哈。 嗯，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以前哦有钱就买店面， 对， 现在这个行为啊，最好要稍微三思啊。 嗯，嗯 这个是社会变迁当中以后很可能是一个很显著的变化哈。 对， 除非那个店面是不得了的好哈，那否则的话，你在一般的巷弄当中，我看很容易就关门哈。 对， 那在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想一想，台湾的股票如果去年赚4兆2000亿， 嗯。 那他今年配出来的股利呢，最少2兆8000亿。 嗯， 两、 嗯、 兆八千亿，你给他换算哦，大部分的公司平均啊， 嗯， 殖利率大概在4.5%。 对， 全世界也没有这种市场哈、哦。 嗯， 所以这个回合大家你就慢慢看到，当美国股市从今年元月开始一路大幅下跌，台湾的股市啊比你想象强一下哈、哦，像上礼拜五。哎，你发现美国跌了600多啊？ 对， 乌克兰对不对？后来我看台湾跌36点，你是想 我们一开始跌200啊，对不对？但是你后面收盘跌36啊，啊，今天你一看台湾只跌10点啊，齁、这个时候大家慢慢就会发现，因为你的殖利率回报率高，股票有抵抗力啊， 对， 所以你这一轮你就看到美国那个原来大家不讲那个尖牙股那个齁，从 Apple 开始到微软啊齁，台湾比美国强在哪？台湾的股息配发比美国好很多啊。 嗯， 我打个比方来讲，你买苹果哈、哦，它殖利率 0.53%， 这么低 啊？微软 0.86%， 嗯 啊，这个时候呢，你看那个 NVIDIA 哈、哦，0.06%， 很少啊，对不对？那你看哦，台湾台积电最少还有 1.56% 哦、 嗯， 我们已经比那个苹果要多三倍了，你知道哈、哦？然后呢，你再回来不要看台积电，你看别的哦，你看银行股。有很多4%、5%、6%的啦、啊哦，那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全世界股票都跌，台湾的金融股在一月以来它涨最多、哦你看那个中信金控涨了快30块，开发金控也涨了快20块、哦啊，这个就是它的相对回报率是比较高的，所以你买的你不会怕嘛、哦那再来你看到、哦、最近像长荣海运最近涨很多，那为什么它如果它去年赚46块、45块，它今年只要配22块以上，我看就不得了了。 嗯， 那个殖利率的10%以上哦，所以这个就变成说，今年大家在寻找，如果那个行景气不要太坏， 嗯， 像最近大家在研究啊，你如果去买友达， 嗯， 20块哦， 啊， 友达去年 EPS 6.34块啊， 这么多 啊，对不对？啊你现在20块， 你看到只有 本益比3倍啊，对不对？ 嗯。 啊，现在为什么大家怕那个？他怕面板哦，今年会杀价嘛，杀到变亏损嘛。 对。 那这个情况，我觉得机会不大嘛。为什么呢？这个产业整个开始改变了。你看韩国的面板哦， 嗯， 三星跟 LGD 啊， 对， 那个大尺寸的面板全部收摊了。 嗯哼 哼。啊，台湾哦是没有打死啊。现在我们大尺寸现在转到变成做立基型的产品。 嗯。 台湾相对回避有空间了哦，所以你说友达到今年如果最坏我觉得还有赚2块的实力。 嗯。 那你这个时候你20块啊，你想一想，我如果放久一点。 差不 多、啊。这个本益比10倍嘛、哦嗯、然后如果友达今年慷慨他配3块钱就可以了。 嗯、 3块钱 ,20块、 嗯、 15% 呢对不对、 嗯、 这个也很好啊对不对 ,OK, 好、哦、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换算回来的殖利率嘛。 有。对。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财讯文化事业的董事长齁老谢齁谢金河谢这个谢董事长。等一下回来继续请教。就说在全世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那些钱黑都会特别叫波位齁。我们先休息今晚告。 波动转世界。郑鸿仪和你最伙来开讲。 好欢迎继续收听波多转世界，我是郑鸿仪。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财讯文化事业的董事长谢金河老谢齁。那么这个因为全世界好像通货膨胀蛮严重齁。那所以这个钱呢黑里多维齁投资什么才不会被通货膨胀吃掉。这个现在 最简单就是我讲一个公式、哎、就是你的买的标的回报率就跑的速度要比通膨要高、啊、这个才能够对抗通膨。 哦哪里要说美国的通膨 7% 多呢、 啊、 所以回报率要多少？ 不是美国是短期现象，你这个就是说他、哎、如果长期都这样那就你就累了嘛。 嗯。 美国在1980年代大家要有印象，美国在雷根的时代、 嗯、 为了对抗通膨他找福尔克去当央行总裁、嗯、就 FED 的总裁、嗯、利率多少呢 ?20%、哦、美国把利率升高到 20%、 嗯、 所以你现在已经可以吧，台湾有一段时间把年金改革、啊、他那改10倍吧， 对吧， 台湾为什么 18%？ 那就1980年代因为利率 20% 的时候、啊、公务人员 18% 利息那个时候合理啊， 嗯， 啊，谁想到利率会从28变成零？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时代的背景， 嗯， 所以美国现在你 CPI 回到1980年啊，大概都尴尬的戏，为什么？如果万一利率一直高到20%的时候，你怎么办哦？对不对？嗯、这个这是一个嘛，哦， 对。 那这个时候呢，现在当然讲美国升息到底会升级嘛？哦，你看有一些。嗯投资银行哦，大摩啦，高盛啦，哦，嗯、大概弄出华主管哦，那升六次啊， 升九次 了、啊，对啊，啊，这个时候你看美国有它的现实， 嗯， 联准会啊，你看联准会原来鲍尔说这个通膨是短期性的现象，嗯嗯嗯、后来他改口啊， 对， 那为什么？ 联准会对利率是很敏感的哦。 嗯、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个叫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跟三十年期、嗯。十年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美国举债你要还钱。 嗯、 所以现在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是 2.003%、 哦嗯、 反正大概 2% 左右，也就是说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这一次美国股票跌最惨的都是回报率没有 2% 的、哦嗯。也就是说你那些什么尖牙股股票，你看 Tesla 涨到1000多，你没有股息啊。 嗯。 啊、没有股息的时候，当市场上十年债到 2% 以后呢，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变成只有投机炒作。 嗯。 你相对后眼啊，没有防守力嘛，齁、哦。所以那个股价掉下来就跌2成多。 嗯。 那我们现在要去看，就是说美国如果 2% 一直往上升，那大家一定要知道美国的是全世界最会借钱的国家齁、哦。美国的债务现在到30兆美元。1980年美国没有2兆齁。现在到30兆以后，你知道美国的中央银行联准会美国财政部一年到要还多少钱，你知道齁。所以利率升 0.5% 你就受不了了齁、 哦。 所以我的想法，现在你把殖利率 10% 变成一个中间的指标。我相信再怎么升齁、哦、美国利率很难超过 2% 以上。 啊、 所以现在0到 0.25, 我觉得三月也许它一次两码，两码0到 0.25, 你真的两码就顶多到 0.5 而已嘛齁、 哦。嗯。 所以美国还有一些空间啦，就是说现在利率实在太低了。 嗯。 那接下来要去看美国的升息的力道，也就是说它今年到底会升几次。 嗯哼。 我没有像那些美国投资银行讲那个六次九次，我觉得美国升个你到 1% 变成一个可以观察的指标，你 1% 大概就4码，你升6码大概 1.5 嘛，所以我看不会超过2，所以那个2十年债啊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观察的指标。那下来你要去观察美国的缩表，美国的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原来只有 3.47 兆，现在是 8.86 兆，那 8.86 兆钞票印太多了， 嗯， 所以要从市场要把公债收回来齁、 哦、嗯， 所以他收表如果你超过两兆那个金额就大的齁、哦、所以今年全世界一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在过去两年因为疫情所造成的大家广泛大量发行钞票，现在那个资金啊水位会下降， 嗯哼， 水位会下降，就过去因为你炒股票炒太凶了齁、哦，当水位下降以后呢，啊，你如果太投机又没有回报率，它回档会相对比较重。 嗯哼。 所以你慢慢要去看，就是说台湾其实今年已经它不断在沙盘推演了。台湾其实如果你去年股价涨太多啊，那个回报太低，你可能股价会有很大后坐力啊。所以今年跌最深的都是那个 IC 设计那种啊、嗯。你看到那个矽力科啊， 嗯， 它原来300多就涨到5490啊。然后他配10块5毛钱啊、 嗯、 10块5毛钱你涨到5000多的时候殖利率 0.6% 而已、欸。 那为什么矽力会涨这么凶、 啊、因为他是做电源管理 IC 啊，电源管理 IC 一颗喔、哦、从6毛涨到60几块、欸 嗯、 所以那个幅度太惊人了，所以他获利他大幅攀高啊，矽力今年很可能有机会赚60到80块 EPS 啊、 嗯、哼， 所以他业绩非常好。那这个时候你知道他配息太低了。所以矽力科最近一跌就跌到3200多，他5000次跌到3300、3200。啊，那个回档你看股票18000点呢、欸嗯、但是他的跌幅是重的哦、喔 嗯。 所以你如果看最近那个什么晶芯科技啦齁、 喔嗯、 那这种有很多的这种他殖利率太低了， 嗯哼， 股价后坐力是非常大的， 嗯哼， 所以同样18000点，最近有的股票涨很多，有的股票跌很惨啊， 嗯， 跌涨最多是什么？长荣航空啊，二月它就涨45%以上，所以这个就知道每一家公司其实都有不同的故事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非常注意，美国如果缩表的力道太猛， 嗯， 它也会对股票市场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这个有后坐力， 嗯哼哼，啊，你头先讲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体制不错，所以台币这样升，我们也大家基本现在没有人叫了嘛，哈， 没有人叫。 那未来如果 这么出来喊救命的，会被人家笑。 不要是你讲喽。 那这个台币未来，因为如果升利率这个台币也比较强，然后会不会再升值？ 台币我觉得央行这次会比较升，台币已经升六年了。 嗯哼， 所以你要知道台币在全世界这六年是全世界最强的货币。 嗯哼， 我刚刚讲小英刚当家的是 33.838。 嗯哼， 啊现在升到多少呢？现在27.8 哈。嗯， 这一段是台币漫长的升值历程。 嗯， 啊你要知道啊，你把小英当家的那一天哦 ,33.838, 嗯， 对比韩元。韩元那一天呢 ,1185。 好、嗯。 现在韩元多少呢 ?1199。 嗯嗯嗯。 1185跟1199。你知道韩元不但没有升还贬呢、欸。 对。 对不对？ 对。 那台湾我们以前经常喜欢讲台湾跟韩国都是对打的一组啊。嗯、就是说韩元升我们就升啊，韩元贬我们就贬啊，对不对？对。你这五年当中台币升的最少20几%。好、哦。 嗯。 但是呢韩元是相对小贬的、啊。 嗯嗯。 那你想韩元去年台币去年是升 2.95%, 韩元呢去年贬值 9.65%, 所以这一来一回之间为什么台湾的人均所得、啊、会追上韩国、哦 嗯、 最大就是台币升值韩元贬值嘛、 啊、对对对， 因为你人均所用美金计价、嗯、这个时候就差别就大了、 嗯、 我们在2001年小英当家的时候呢，台湾的人均所得23600多、 嗯、 南韩多少呢29500多、 嗯， 现在台湾跟苏南韩6000呢、欸，去年台湾可能小赢韩国一点点， 嗯， 大概在33000左右，所以大家在33000碰头了哈、哦， 嗯， 那这个也就告诉你说，台湾的经济体在这几年当中，嗯、很多人把台湾讲得一无是处，但是呢，台湾其实在各方面表现， 嗯， 你想一想，我们怎么可能会赢韩国，对不对？ 嗯， 那这个时候呢，第一个，台币的强势比韩元的弱势。它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第二个呢，台湾的产业哦，因为在中国的竞争啊，我们从这20年来啊，台湾已经吃过中国的苦了。为什么呢？我们有一段时间看到中国的那个 LED 啊，去买那个 MOCVD 的机台吧，大家扫得落花流水。太阳能也是啊，面板也是啊。我们有一段时间呢、啊，叫做四大产业凄惨的惨啊，大家都被大陆打死了嘛，哈。后来大家知道，反正现在中国用国家的钱在干的产业啊，台商一定要避免因其风，就你不要跟他对打。 嗯哼， 像面板做大尺寸，你赶快避一避哈、哦。啊，台湾，我们已经经过20-30年，台湾这个警觉意识啊， 嗯哼， 是高的。然后呢，大家也有知道你要怎么避。那韩国呢，刚好就跟大陆去对打了，就是说这几年当中中国发展的强项韩国都很强啊， 嗯， 台湾以中小企业为主，韩国是大企业。好，你现在看到第一个三星原来最强在中国是手机，三星的手机在中国很长时间都第一名， 嗯哼， 好，现在中国的什么小米啦 ,vivo 啦齁、嗯、,oppo 都起来了，三星现在不快快不都 一直在下降啊，现在已经我看前几名没有三星了， 嗯， 第二个呢，京东方的面板国家补贴一年300亿人民币，现在 LGD 跟这个三星的大尺寸面板他们都收起来只剩 OLED、哦、中小尺寸。再来你看到中国的汽车啊，现在包括它电动车比南韩强很多啊，啊韩国的汽车现在现代啊也慢慢有压力的，再到钢铁在石化产业， 嗯， 南韩都面对中国直接的这种竞争，所以韩国的经济现在其实非常累啊， 嗯，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一次你看我们在大概过16天南韩总统要选举， 对， 所以他一定要选亲中派跟亲美派啊对决， 嗯， 所以李在明跟现在的尹锡悦， 嗯， 啊这个时候呢本来尹锡悦是输的啊，现在最近那个冬季奥运办完之后呢，我这个尹锡悦现在40几%了， 嗯， 看起来他会赢了齁，所以如果南韩如果重新回到美国的阵线，那我想对韩国经济也许将来可能会比较好。那这个时候你就看从台湾看到跟南韩的比较， 嗯， 也就告诉你说台湾因为台商回台，那众多的台商从中国撤出来，现在台湾的经济呢开始有新的发展跟新的样貌， 嗯， 这是值得大家珍惜的。 是，韩国即将举行总统大选，尹锡悦是代表反对党，那李在明是执政党。 不过目前的尹锡悦赢过李在明，是因为韩国现在反中情绪也很高， 开始升高了。这个冬季奥运，我看到韩国更气 啊，目前的反中情绪非常的高昂哈。那不过我看台湾跟他人才嘛，这样欠嘞。 这个将来就下一个，就台湾要去思考的哈、 欸。 也就是说， 嗯， 台积电因为他这些年的扩厂，他实在用了太多人， 对， 所以他产生挤压的现象，也就。台积电已经叫台青交齁、 欸。 现在齁、哦、国立大学他都用了。用的不够，现在连私立大学他也在用齁、 嗯 哦。所以那台积电那个大王一撒齁、哦、所有人都给他台积电吸走了齁、哦。 对。 所以连联发科他也在叫齁、哦哦。那这个就变成说台湾在未来的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里面，众多台商回来， 嗯， 我们的大学教育如何重新再做一个调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既然叫科技岛，但是我们在理工科的这种培养，包括最近在讲那个半导体学院齁、 嗯、 也就是说你将来这种科技大学可能需要好好重新来量身定做，能够对未来的产业培养未来的人才，这是现在教育部应该多花点脑筋齁、嗯、也就是说现在要一定要以未来的就业导向齁、 嗯、 去重新做对教育的规划。 嗯、哼哼， 第二个呢，我们要想尽办法从四面八方，比方说你从东协啦、印度啦，如果有优秀的人才，台湾应该想尽办法去抢。 嗯嗯嗯。 我们现在在过去这段时间，台湾只在引进外劳、哦、这种外劳其实它只是在生产线。 嗯。 那每一个国家，尤其在东南亚，现在有非常多啊一流的人才。 嗯。 啊，这种一流人才，如果他愿意到台湾就学，或是他愿意来台湾工作。我们现在都更高阶有那个就业金卡，那我觉得我们也许要另外一个思考，因为人才自己培养，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薪资会全面调高，啊，另外一个呢，从全世界去掠夺优秀人才，现在要引进的人才不要从过去的蓝领的角度去想，就是说要从白领能够让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四面八方能够来台湾来工作，那我想抢人才未来一定是世界一定会发展变成重要的共识。 嗯哼， 台湾在这种人才争夺战当中啊，一定要好好去思考。另外一个就是说，台湾所有执政的政治人物要大力鼓吹生意啊。为什么现在出生率太低了啊？ 鼓吹的不好 啊。啊，这个时候政府要有一些手段啊。比方说，你看到、啊、我看嘉宾，他现在零岁到六岁，他每生一个，他一个月多加一万啊。 嗯， 啊，这个时候就是说政府在鼓励生意的那个机制上，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因为要尽量让人才、让人口不要呈现这种生不如死的景象嘛。就是说，你每一年死亡的人远远超过新生的人口。 对， 那我想这个对台湾未来发展是不利的啊。 你做阿公阿伯？ 阿伯， 啊，你有较高咧无？ 最近好像有点好消息 哦。 这个也是期待我们下一代、哦、能够赶快、哦、我说我们现在催也没用啊，对不对？ 哦、 他如果这个能够早生贵子啊，早点结婚哦。我三个小孩都还没结婚呢、啊。 哎，多想多爱几岁？ 我想到三十几岁了、啊 哦， 还没结婚呢、 啊。啊，差不多少斤啊？ 两个女生都三十几岁了。 啊，你有敢问讲为什么你那么爱结婚？ 我懂，这个我们帮不了忙，所以。 哎， 这个就难了。 对，有跟他们谈过吗？ 我这个没得谈了。 啊，阿妈别再吹， 这别再吹啊，别再讲。所以你就发现当爸爸这个没办法。 哎，你老爸手骨他大肌嘛，不多。 我连讲都不能讲。 就要跟你要跟讲也避免了。 对啊。 呀，好，这个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财讯文化事业的董事长谢金和谢董哈，老谢哈。但你来请教以他对疫情怎么看？好，今年已经是两年多咯，齁。那因为这个疫情如果结束，我想也很多事情又要改变了，齁。那另外一个是他都要供高票啦，齁。那如果说通货膨胀的话，虽然鼓励炒房，不过有钱人是不是也可以投资房地产，可以投资黄金。那另外 NFT, 齁，就是非同质化货币，他又怎么看？好，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全世界，郑弘仪和你最伙来开讲。 好，欢迎继续收听《波多转世界》，我是郑鸿仪。我们今天非常难得邀请到财讯文化事业的董事长谢金河老谢。那老谢请教你，乌克兰跟俄国之间会不会开战？ 几率很小啦，你就知道。我说我们现在看这个争端，就是说，第一个，乌克兰为什么有乌克兰这一次的危机？也就是说，乌克兰因为它剩下两个区啊，是以九成俄罗斯人为主。那这个时候呢，乌克兰独立以后呢，那个他也就跟台湾一样，有那种省级情节哈，所以那个纷争一直都在。这一次导火线是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哈，俄罗斯说不行啊，乌克兰说要啊，所以双方就现在在谈判嘛哈，所以大概摆阵仗就谈判的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乌克兰的危机啊，跟我们现在所看的外电报道是非常诡异的啦。第一个，理论上是俄罗斯要打人嘛，但俄罗斯很冷静啊，俄罗斯他说我没有啊，但美国说会打，美国甚至讲说2月14号了，后来改口又2月16号，拜登又说一定会打，对不对？会，你一看你就好像美国在玩什么把戏，你看不懂啊，为什么？理论上要打人的是俄罗斯嘛，俄罗斯应该展现那个强硬的姿态，没有，他很柔软。美国很强硬啊，美国你看从那个参谋联席会主席那个麦利将军啊，他就说这个打下去乌克兰会死多少人，俄罗斯会死多少人啊，他讲的跟真的一样啊。然后呢，国家安全会议顾问那个苏利文他就讲啊，就哪一天打他就讲啊，拜登也讲的啊齁。后来我看俄罗斯的回应啊他也是很强烈啊。俄罗斯外交部说美国齁，跟很多美国的媒体啊在秀道德底线齁，这个就他讲的很不客气啊。再来，克里姆林宫发了一个新闻稿，他说白宫歇斯底里啊，这你看，这个我们如果从外电这样看哦，这个场是很诡异的，好像美国说会打，俄罗斯没有要打。现在看起来，大家都在透过外交的协商，你看德国也介入哈，那英国也介入，法国那个马克龙也介入哈，那现在好像安排让拜登再跟 面对面， 普丁面对面哈，那我想。这个就本来就在谈判嘛啊，谈判大家故意把它讲得好像很紧张，我相信最后啊，一定没事的，因为这里面如果你要看到这一次俄罗斯也算赢家，因为喊一喊哦，油价会涨啊，天然气会涨啊，因为俄罗斯也赚到了，美国也赚到了啊，对吧？所以大家一定会在这边喊啊。如果真要制裁俄罗斯啊，你就知道现在像北溪一号到北溪二号。现在他北溪二号是从俄罗斯境内拉一条那个天然气的管线直接到德国。如果大家用这条北溪二号来制裁的话，对俄罗斯伤害就大了齁。那如果北溪一号我也不要，那这个就变成说，我们看到这里面经济利益的较劲啊，它不断的在这边上演齁。但是我们别人吵架齁，我们旁边看看就好，你也不要跟着在那边很话休了齁。我觉得这个事情本来就外交谈判，那最后基本上还是用外交手段解决啊。要发生战争，激励微乎其微。那大家一定要知道，未来的战争啊，成本非常高哦。那战争的代价非常大啊。如果你双方没有到那种啊，你死我活不可的这种态势，有必要兵戎相见吗？这个情势跟两岸一样啊。很多人讲两岸会战争啊，我说。你现在想一想，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天地不容的事啊！啊，你最后为什么要战争？啊，战争目的何在？啊，战争打下去你会发生什么后果？我想这个都是未来要比较用理智的角度啊。你看到我常讲，金正恩哦，经常动不动在试射飞弹。那我发现金正恩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从来没有打过一颗了哈。所以大家其实，在以目前这种现代化科技的发达。那我相信这种兵戎战相见的几率啊，微乎其微，所以最后一定外交手段解决。 好啊，你按照看今年疫情哈， 疫情现在我相信应该是进入到尾声段哦。那你看最近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那个谭德赛，他说不要乐观太早，对不对哈？但是全世界现在已经有这种在疫期整个疫情。要走入尾声的讯号了齁。上个礼拜 全世界什么股票涨最多呢？美国那个什么叫 Booking.com 对吧？旅馆订房系统，还有一个 Expedia 哈。那一些美国的航空的公司啊，像达美航空那些啊，波音啊，股价都很显著上涨。旅行社哈、啊，邮轮啊，这个在反映什么呢？反映经济会解封了哈、啊。台湾上个礼拜的话，长荣航空、华航也涨很多啊。然后呢，你看到台湾那些什么雄狮啦、五福啦、三富旅游啊，也涨很多啊。这种涨法都是对未来疫情解封充满了期待。好，现在我们大概看到，这是 Omicron 的演变哦。就台湾大概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确诊本土确诊大概700多例哦，大概死亡一个了哈、哦。但这个看起来致死率很低。现在要去看全世界现在比较告急，大概是香港。香港今天好像7533例，所以他的情况比较严重哦。那这个对香港来讲，我看他突发事件处理不好，突然之间就失控了。台湾我们原来大家很害怕，这个农历年过完之后呢，很可能我们因为大家都去过年啊，群聚了哈。可能会失控啊，但现在看起来我们这两天都试例嘛、哦 嗯、 看起来状况还不错了、哦。 就后悔就后悔。 我想这个也是大家对现在的台湾我觉得可以比较放心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再看全世界比较显著的就是说，第一个观光旅游大国像泰国跟日本，他们现在你去旅游啊，他现在就免隔离了。 嗯， 这个免隔离我想他会有一定的吸引力，就是说他这种、哦、观光旅游导向的国家，他这个收入锐减，他整个经济实在无法承受了，所以他一定要想尽办法要解封嘛齁。欧洲大部分的国家因为他确诊人数啊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也会 解封了、 啊、群体免疫嘛齁、 嗯。 所以我最近讲那个例子就是说，你看喔、哦、丹麦560万人口啊，确诊人数280, 是有通给哦。 啊，一半的时候，你就说啊，反正大家都有了嘛，对不对、嗯、啊？所以大家反正都确诊了，那反正就开了、啊。 嗯， 这个欧洲现在其实很多国家哦都在进行这种群体免疫。 嗯哼， 那慢慢大家已经经过两三年哦，你两年多了，也慢慢那应付病毒跟疫情，大家已经比较有经验了。那我相信疫情会在2022年，不知道哪一个月齁、哦、那突然之间慢慢他就会告一段落。我觉得今年疫情得到这个解决的几率相对是高的。所以那个跨境旅游可能下半年了、啊、就会开始。 嗯。 台湾慢慢的我们可能第一个就是说，过去那个隔离啊，你如果像大陆你14加 7, 你的点起来嘛，那个很难嘛齁、哦。 嗯。 那后来我们现在就10加 3,也还好、哦、慢慢就解禁、哦、我觉得将来应该5加5、啊、慢慢的5天、哦啊、就是说如果把那个缩短隔离的时间、啊、把它缩短、啊、这种商务的往来慢慢慢慢让它恢复正常化。台湾不会一步到位，但是我想台湾会从这种慢慢慢慢减轻负担的方式、啊、跟这个病情跟疫情慢慢找到一个疏解的方式、嗯、那我想台湾在这次应付疫情全世界应该是非常经典的这个国家，我觉得大家值得庆幸。 呀、yeah, 啊，那特殊工通货膨胀，钱应该没在落咧非同质化货币，所谓的 NFT。 不是那个东西，就是说你不要瞎起哄、嗯、那个哦，你要很专业的人哦。如果你想对这个有了解哦，比方说现在元宇宙大家都在弄嘛哈、哦 嗯， 啊现在这种代币的哈、哦，你从比特币的什么，现在狗狗币的什么鱿鱼币啊、 嗯， 那一大堆。 嗯哼， 这个领域啊，如果你不懂啊，你就不要乱尝试了哈、 嗯。 你要买这种货币，你也是要从比特币开始嘛哈、 嗯。 啊，这个时候你从这个地方慢慢慢慢进到这个领域，我觉得你可以小试。 嗯， 那个不是大钱去玩的地方嘛。也就是说，那个现在年轻人，但很多人在这个领域啊，他也慢慢在尝试啊。所以年轻的一代，他对这个很熟悉啊。啊，像咱两个弄都无法懂， 叫人 他都无法懂对吧？所以那个就你 NFT 是有未来，很可能是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它会红起来。就是说，你看现在像元宇宙，大家都在讲嘛，哦，那元宇宙最近我在跟他们讲啊，我说元宇宙最少那个头套哦， 嗯， 那个头盔啊要改良嘛。你戴那个头盔又有一条电线啊，你根本走不远啊。如果将来有一个你戴上眼镜啊，就会在那个眼镜哦 眼镜还要无限啊，要够薄哦，你不能太厚啊，哦，啊轻便啊，这一些相关的哦，你将来如果眼镜无限，你要放电池啊，电池你要够小颗啊，能够放到眼镜里面去，那成产生那个印载的能力哦，那这个就变成说，将来那个技术的改革啊，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这个很长时间呢，啊，我想它是一个概念啊，概念到落实也许五年十年，那这个我想也不要太过心急。按，啊，你说 NFT 啊，你如果想要玩，你买一点点嘛，哈，啊试一下嘛，哈，慢慢慢你熟练再来啊，但它绝对不是你大钱去 不了解 去追逐的地方嘛，我，这个就这样嘛， 啊，黄金没在找出呗， 黄金现在如果你一万这个1800左右空间不大嘛，黄金已经很久都在这里了啦，所以我想将来有很多的标的，其实大家要有些新的想法，黄金可能就变成一般的商品。房地产呢，我也要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房地产你是要自己住，再贵你都没关系，啊，因为它就跟开车一样就要用嘛，哦，但是我不鼓励大家去囤积房地产，这个囤房除非你碰到什么以前现在没有那个便宜的了，也就是说你像上次那个 SARS 来的时候，哦，大家乱杀，哦，那个房地产很便宜啊，你可以多买一些，这个可以投资嘛。这一些年房地产其实它一直往上涨，所以它的基期已经很高了，哦，很高以后呢，我觉得房地产不是一个好的标的啊。第一个，你将来你单单持有的房屋税地价税会很重啊，如果你房地产超过两三户一定会扣你囤房税。还有一个将来你动弹不得啊，也就是说现在房地产的实价登录，啊，像你黄宇你要很小心啊，你卖房子人家都知道啊，哦，就是你只要有什么动作，你如果卖掉这个房子，我前不久不再放一个卖一个房子，全台湾都知道啊，你修的话就我也没什么赚钱啊，我只说那个时候想说去帮小孩子买一户，哦，那买一层楼，那以后给小孩子住，后来我发现什么小孩子都在国外，他也没有回来， 哦，所以他没交， 不然那我每个月去缴那个管理费缴四万多，我没住也没有装潢呢，我说，啊，这个来讲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你单单在管理费房屋税地价税付出的代价，那已经非常沉重了，那这个增值其实也很有限啊，哦，那我原来很早就要卖了，那偏偏我那个房子后来有一个医生买一个房子要给那个小三啊，后来医生突然之间啊心肌梗塞死了，啊，他老婆知道呢，他买给小三呢，赶快杀出来哦，把那个房子一卖六十九万，我们都买七十几万，你卖六十几万啊，这个时候 哦，先修啊， 那整个啊，他就廉价抛售啊，啊，廉价抛售，你实价登录有一个六十九万的时候，你惨了，所有人都动弹不得，啊，你就到底现在啊，慢慢房地产有人上来，然后我想，既然有人要买，我就赶快就给他了嘛，那我想，我不太鼓励大家去买房地产投资啊，因为第一个你买房子啊，你跟谁买啊，卖给谁啊，大家都知道啊，所以你红你将来小心了，你将来要卖房子那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那第二个房地产经过这个，因为现在基期很高，以后你其实你将来的成本管理成本都越来越高，哦，所以我想它的这种报酬率啊一定越来越低，既然这样，你应该跟股票相关的回报率高的标的，我想大家对未来很多的传统的标的有些已经过去就不会再回来了，那大家对这种过去曾经很多人喜欢的标的，我对房地产我非常保守，所以没有必要你不要去囤房，我想特别要呼吁大家， 你一个月管理费四万几块表示真好的处， 那当然他就一瓶，就是现在你看都是一瓶都现在一般的， 你的计就买一百万， 对啊，那我现在我们没有卖一百万了，但是他原来这种管理会哦，采高标准哦，那你就知道，如果你没有去住，那个管理会那么高， 对，没好 啦，你想一想，我干嘛呢？对不对？ 真的， 因为如果说有住也就算了，那没有住啊，你要缴管理会，那其实都让这个投资效益不 符。我的意思说啊，你房子卖掉啊，建账那么多钱啊，钱要放哪里？ 不是啊，那你现在你就好好去找一些标的，那你我刚才讲过了，就你现在一定要去找那种回报率哦，3%5%， 你几趴都 没 到 诶，对不对？没有，你就看了，我说这个其实我觉得将来很可能社会上你比方说 我们有很多像台湾这一次很多的投信发行的基金， 嗯嗯嗯， 他慢慢操作绩效越来越好啊。我最近统计一下，去年台湾本国的投信发行的基金有166档， 哎， 台股去年涨 23.6%， 嗯， 但是平均166档的这个基金呢、啊，平均回报是 40.6%， 哇，操作绩效较好， 操作绩效非常好、啊， 嗯， 然后这里面有三四档哦，回报率超过八成， 哇、 哦。啊，这个时候你想一想，你如果有闲置资金， 嗯嗯嗯， 我投资基金也可以啊，让别人操作啊，你也不要烦心啊，对不对？ 对对。 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 嗯， 它一定是会非常好的标的嘛。 嗯， 我今天看我公司有一个怎么这个，我记不清楚哪个基金，什么中小型哎什么科技基金， 嗯嗯嗯， 我们大概投1000万去，大概去。去年底啊，前年底、 嗯、 啊，一年多下来，我看他现在净值1541万， 哇！ 啊，他回报率有50几%， 不得了，不得了！ 啊，这个就是说你如果从股票型基金去找一些好的标的， 嗯嗯嗯、 我觉得那个比房地产好太多了、啊。你为什么要那么忙，嗯、对不对？ 真的，真的、 哦。所以我想，这个你把观念厘清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炒房。 好，我们今天非常难得邀请到的是啊，财讯文化事业的董事长谢金河老谢哦，也公了起来真的是啊，这个一针见血哈、哦，非常感谢， 谢谢。 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哈、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进行到这边哈、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